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啊，依节咧，我哋要冲出香港啦，系咧去到一个咧，香港人嘅一个后花园吓、啊，算唔算后花园啊？都算啦，因为近咗一个钟头，去澳门都系咁上下啫吓。 去澳门嘅使费可以去到台湾， 澳门贵过台湾啊，咁啊， 澳门好贵啊，而家啲嘢。 我哋讲下咧台湾啦，嗱，因为咧。最近發生咗兩件事咧，都關台灣事嚇。咁啊，其中一件事就係有個少女啦嚇，香港一個本土派少女就潛逃去台灣就尋求。 喂，咪先，咪先，咪先，嗰啲咪友仔，你驚唔驚俾嗰啲友話你督灰啊？ 咩督灰？喂，新闻报晒噶啦，系咪？我哋喺度评论咩？咁你叫督灰，督佢只閪咩？督佢阿妈只閪咩？系咪先？ 佢哋都系咁讲陶君衡噶，陶君衡一早讲嘅时候，已经一早爆晒噶啦。 唉，即系嘥鸠气啦。 我 Facebook 都冇啊，屌你老味，佢清算咪博鸠我。唯一能够做到嘅嘢咪要 呢啲唔需要理会嘅。咁啊嗱，跟住嗰、那个另外一单咧，就系香港有几个叫做 立法会。 立法会 自决， 自决派，但我见到万必有去噃， 两个自决，一个 万必啊， 万必罗冠聪同埋朱海迪三个， 即系白票党。嗱，我哋咧要咩票咩决派乜捻嘢咩本土派都冇捻用啦，白票党三个人就过咗去台湾就到今。咁就咧就伙同呢个时代力量吓，呢、啊這个咧就系咧台湾嘅本土派系嘛，咁呢班时代力量上一次招待边个咧就系、是、好似黄台阳啊，同埋游 惠贞 佢哋系咪 两 有招待过？咁今次呢个白票党过到去咧，系咪想镀金咧？定系想呢个争取呢个本土市场咧？ 哦，咁你老实讲，咁你如果你系香港政党过到去同人哋啲政党去到即系 交流 嘅话咧， 交流 咁啊实见嘅，即系就算民进党都派人见下你噶， 系 一定见下你噶、哦。 当然啦，连我 Facebook 啊最尊敬嘅前辈啊吴广明先生，佢都话成日去到人哋招呼佢噶。系嘛？即系呢啲咁嘅啊，熟人都系咁。 唔系咁，即系过门都系客啊， 系咪咯？ 咁你任何人，喂，民建联过到去，呢个民进党都招呼佢噶。喂，你额头作住个共字噶啦，系咪？差唔多冇用，冇用把刀剃落去嘅啫，系咪啊？ 即系差唔多唔系雕刻，系咪？ 系咯，差唔多好似刺青咁样，以前啊，系嘛？发配边疆咪刺青嘅，系嘛？刺个共字喺额头噶啦，人哋都招呼你啦，人哋都唔会话俾你听啊，你不是共产党啊，系咪？人都招待你，但系咧，而家点解香港呢三个议员啊，白票党我哋唔喜欢，但系咧，喂，你点解国民即系呢个 建制派 民建联可以见？点解佢哋三个唔见得啊？ 唔系，如果建制派飞晒披扑出嚟咬啊嘛？ 系咯，点解咧？ 有联署喎，39个煞有介事，再加埋呢、這个， 佢哋有原因嘅，因为梁振英喺度唱 sell 紧呢个港独大戏啊嘛，佢喺度话俾上面领导人知有港独啊，你一定要即系对呢班人强硬，咁或者可能咧就交翻啲，可能交翻一官半职俾佢，等佢喺香港继续负责反港 独。首先呢招咧就叫做喺口黑行里面嘅保镬法，就呢招啦。 系，你讲下 保镬法咧，就系话嗰啲保镬师傅以前啲镬要烂咗就唔系话。踢佢噶嘛，就要 去 保保镬师傅补噶嘛。嗰保镬师傅咧就会趁你唔注意嗰阵时咧，就将嗰个细细啲嘅窿就刮大少少佢。 系， 跟住就话俾佢听，哎呀，好大镬啊！好彩你揾着我，又我帮你搞样嘢，收你平啲啦。咁样呢招就叫保镬法啦。 系， 咁而家咧六八九咧就系将个镬明明冇窿嘅，刮啦刮啦刮啦刮大佢。 即系许是人咧呢镬嘢咧啊，终极上诉咧失败咧，梁振英落镬机会好大，佢一定要想办法令到中央咧相信佢，唯一嘅救命草就系港独，因为佢只要将港独煲大佢，咁咧就因为呢个林郑摆到明系要大和解噶啦，做好多嘢咧褪晒大，咁咧佢就想喺林郑上高加一啲嘢系佢负责嘅。令到林郑唔喐得佢， 系啦，佢想 direct 呢个林郑， 想咧，或者叫做呢个系 overshadow，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咧，佢系要即系咧，喺林郑之上仲有个位置。第一，佢就觉得佢系要令到中央觉得佢系一个反港独大员，系佢有能力去驾驭呢个港独势力。 咁第二咧，我想讲就系点解会有香港有三个立法会议员会配合梁振英呢个大计，而喺澳去到台湾协助佢咧？嗱，呢个协助嘅形式咧，大家如果睇十年呢套电影，我哋讲捻咗好捻耐噶啦。第一节叫浮瓜，系黑白嘅。讲咧系一个黑社会人物叫超哥，当然佢嘅造型系十分似黄毓民啦吓，一个类似黄毓民咁嘅超哥黑道人物，就伙同即系介绍咗两个，一个叫长毛，光头个肥佬叫长毛，加埋一个阿叉叉仔，我唔记得叫咩名咧吓，因为太耐啦，就揾佢哋咧要去暗杀一个立法会议员，嗰个造型好似梁美芬咁卵丑样嘅。到最后差佬就打死咗呢两个人，跟住呢就下呢香港粉碎咗一个呢暗杀立法会议员，即係类似嗰啲呢就 阴谋啦。 佢阴谋跟住呢就立埋嗰个国安法。你而家呢个即係点讲啊，你立法会呢三个议员白票党呢等于十年里面嘅浮瓜。不过两个就变三个，你哋三个去到系充分配合梁振英唱紧呢台港独大戏。 我觉得就时间上面咧，就可能系咁巧嘅啫，因为大家咧要安排呢啲嘢系需要多少时间嘅，就唔系话特登咁样做嘅。咁但系咧，六八九见到呢啲嘢咧，就谂住哇发达啦，机爆得，仲有啲出嚟做炸粮。 啊，系啦，边啲炸粮咧？ 简单啫嘛，以前叫做系呢个民主派嘅，而家已经冲咗出嚟，第一时间喺度噏嘢啦。 系 李华明， 或者外号新汤家华。 嗱，李华明咧，不嬲都我哋都好咧讨厌呢个人噶啦，因为咧香港本来有机会有直选嘅，呢个讲紧93年全面直选呢个立法会所有议席。就系、是、三个人咧就投咗 95年嗰届， 95年系 94年投票嘅投啊刘慧卿嗰个60席 系啦，全面直选 个方案， 咁咧就会点有三个咧 契弟 就反咗，即系 唔系反对弃权 冇错啦，就过唔到边三个咧。就是李华明、狄志远、黄伟贤， 系啦。 当然黄伟贤而家仲系民主党啦，就喺好似喺边度做区议员，好似系屯门定系边喺度啦， 元朗啊，系嗰区啦，应该嗰边嘅。 咁咧呢个咧就暂时就未有啲咩特别嘅投共举动，但系李华明好明显啦，系嘛？ 咪最明显嗰个系狄志远啦， 狄志远直情系啦，狄志远 已经飘咗出嚟啦， 已经系直情系即系勾捞啦。喂，佢同呢个嗰个叫咩黄成志有乜分别啊？喂，你呢几个？仲有罗志光，你四个系嘛？ 你班啲会点咪正仆街？ 唔系，仲有 好似 话， 好似当时如果佢哋 冯伟光咧， 冯伟光啦，系啦， 系咪好似话投赞成票系过到嘅？ 系冇错， 只要佢赞成就 过到。嗰阵时龙门阵嘅时候，黄毓民就 屌你华明， 屌你华明跪喺度， 冇错。 嗰阵时何秀兰就同埋嗰个咩唔记得，屌你老母，就喺关中席，佢哋代表艺联嘅。 哦，何秀兰同罗旭启， 系啦， 即系而家做紧人权嗰个罗旭启。 人权监察肥佬， 系啦，罗旭启。 屌你老母，真系最捻深刻噶，黄毓民嗰下真系，哇，犀利真系。 秒钟一截一斩， 唔单止啊，佢同阿大巴两个系咁轮流开炮啊。 系 啊，所以话呢啲仆街一早就已经露晒底。 本身都是一个港奸嚟噶啦，李华明，你唔使讲咁多嘢噶啦。咁李华明咧，因为嗱，你39个立法会议员咧，其实建制派你做咩人，你都唔捻睬你噶啦。其实冇 noise 啊，但系李华明帮手咧，真系做咗炸两，系嘛？咁你炸两仲有肠粉啦，仲有炒面啦，系嘛？边几个咧？咪过捻咗去台湾嗰三个议员啦，又做炒面，系嘛？啊，炸两个太单调啦，系嘛？又有白粥，又有炸鬼。咁你哋咧就帮梁振英提供咗呢个咧叫港独嘅大早餐。 系啦， 吓唔系大香港早晨，系大早餐。吓、啊，喂，你哋所做所作所为，好似大家又好有默契咁样喎。三个就真系去台湾，跟住同时代力量签唔知乜鸠嘢协议。 其实咧，嗰三条即系唔好咁样讲啦，又白猪又炸两个复杂，嗰、那个三个千样三宝，要简单啲。 三个白票党， 三个白票党，佢哋就我自己嘅观感，佢哋唔系话特登嘅， 唔系特登。 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咧无耻，就系想办法吸到而家梁天琦、黄台阳嘅本土派嘅票同埋油量。 系， 所以特登再去。 是嗱，其实我哋咧有你大家心水清嘅听众咧都知道噶啦。旧年选举之前，其实呢班人朱海迪、 自決派黃之鋒，甚至乎呢個羅冠聰，佢哋係好明顯想埋去本土派嗰邊吸本土派嘅票。到到而家，佢哋講嘢，尤其是你係現喺六四嘅立場，喺好多嘢，佢哋其實同本土派講嘅嘢冇分別嘅。就算喺特首選舉都係嘅，其實不過啲人係ignore 咗本土派咁解啫嘛，特首選舉。 但係佢哋點出聲嘅？ 本土派冇出聲，但係佢哋所講嘅，如果有出聲嘅人咧， 一樣 係一模一樣，係同呢班白票黨，所以佢哋咧係同一隻型號嘅，佢哋想爭取同一班客源， 包括黃之鋒在內， 黃之鋒都係 嚇，羅冠聰都係嚇，佢哋而家想，因為咧個餅係咁樣分，上一次所有嘅本土派。唔理佢咩阵营咧，佢哋真系选举攞十五万几票， 系 佢哋就睇住呢十五万几票嚟食。但系我话俾你听，真系痴人说梦，除非你有本事激进得过黄台阳嘅啫，系咪？人哋本身就系嗰呢啲人就要更加激进，你凭乜嘢？你哋净系流于口号？ 唔系你谂下，叶普成啊！点解会俾人抢？俾咩人抢咗票啊？就系俾青年新政同埋本民前抢咗啫嘛。 系啊， 因为即系咧，因为青年新政就冇人，即系本身都系口号啫。但系人哋口号激过你，冇真系。 系啊， 黄台仰、梁天琦佢哋真系做， 系 虽然佢怂恿人做，但系佢都真系有做过， 起码俾人拉过。 咁啊，佢哋嗰个口号其实都好戇鳩嘅，其实好多时你哋讲咩中港区隔，即系咧我可以讲，即系甚至乎一个大胆假设咧，而家香港嘅本土派咧，我觉得九成啊，佢嘅老豆就系香港人，但系老母九成系大陆人，所以佢哋咧咁反黄潮，其实主要系满意老母喺屋企啰啰嗦嗦吓，我觉得九成系咁样，因为老豆俾唔足钱吓，可能打埋老婆。咁啊，屋企好多嗰啲叫做家暴啊！ 哇哇，大佬你咁样估法， 你好明显，我见到好多系咯，即系见到嗰啲本土派佢哋，所以咧佢哋唔中意翻屋企嘅吓，亦都唔中意同父母沟通， 因为咧翻屋企咧有个问题就系惊俾人睇笑，因为佢哋最睇笑就系呢啲人，个个都喺度睇笑紧佢嘅时候，如果我走翻去见到阿妈落到嚟楼下，全部都讲普通话嘅，咁点搞？ 系啦，所以佢咪食淡仔咧，个个食淡仔咧， 同埋讲翻今次有咩同一般嗰个港台交流少少唔同咧，就系佢哋系成立咗一个联盟啊，系正正式式有一个联盟。 哦，咁就系同梁友都冇联盟喎。 佢哋嗰啲系纯粹一啲讲座，嗱，以我所知就系纯粹一啲讲座去做一个交流啫。但系今次有少少唔同就系佢哋签咗嘢嘅。 哦， 呢个就俾老咁最大藉口啦，就系签咗个声明。个声明系咩咧？我未揾得翻资料。但系呢一样嘢咧，点解佢哋可以39个建制派捉住？佢就呢一样嘢同你平时嗰个交流嗰啲讲座系唔同啊嘛。 系， 佢哋系正正式式一个联盟啊嘛，话帮助香港 或者黄台仰过去咧，嗰个都要再进一步。 更进一步有一个咁嘅行动，所以俾佢捉鬼住，俾国台办可以发埋声明先。 系。即系意思咧，即系中国人个说话叫授人以病啊！你啊将把刀病交俾人，咁人哋梗系顺手劈你噶啦，人哋唔劈你都对唔住自己系咪先？ 所以而家咪又拉翻啊民建联落水咯，但系实际上咧已经左支右劣啦，即系佢哋而家你一问佢哋又想食你啲本土票， 系， 但系咧你一又惊你俾人 DQ， 系， 佢哋而家其实咧进退两难嘅， 吓。 咪失句咧，唔好两难。 仲失句咧，其实我觉得咧，香港嘅反对派咧系从来都系不断犯错。不过因为呢个叫做建制派太柒，佢犯咗 大家 太 斗多犯错， 系啦斗柒嘅时候咧，佢哋柒啲人咧就唉唔捻笑鸠你啦，笑翻民建联啦，笑翻袁秋啦，系咪啊？咪笑嗰啲咯，佢老鼠分啦，跟住蒋元秋就讲话又要训练呢个咩啊灭鼠队啊嘛，话香港有8000万只老鼠。 咁嘅，即系有两样嘢咯，就系、是、一个叫懵，一个叫蠢。 系， 一建制派就系蠢。 系， 反即系嗰非建制派咧，嗰班友咧就好多系懵。 系咪懵我唔知，定系奸咧？因为咧，你见咧好明显，即系点讲啊？你哋好多时你哋都搬龙门吓、啊，又唔系坚守你哋嘅原则。最明显就系咧，你哋如果讲原则就唔应该筹款嘅，尤其是六四。 冇错。 咁但系咧，你哋咧一讲到钱，你哋就唔使讲原则。平时咧，人就要讲原则，系嘛？一问人攞钱就唔讲原则，咁呢样嘢我觉得唔系好讲得通。 因为佢哋六四唔肯签名噶嘛，佢话佢哋要考虑啊嘛， 系啊 个立场，即系讲紧白 筹钱就唔使考虑啊嘛。 系啦，跟住上缴又要谂下使唔使俾钱你啊嘛，借咗呢个场。 系 啊，所以呢啲人渣。 咁咪要俾翻个 credit 阿刘小丽嘅，佢即刻 因为刘小丽系俾钱，亦都有登报纸。吓，因为登报纸佢有份，但我又唔知人力冇登报纸。 唔系刘小丽，其实今次咧白票党佢都唔参与，唔系好参与嘅， 冇乜点出声嘅， 冇出声嘅， 好醒嘅。 所以你睇到六四，所以佢筹款系冇跌嘅。 哦，系啊， 系佢唯一一个 系 冇跌嘅。 哦，系、啊。其他自決派， 你亦都可以話佢醒嘅，佢真係冇乜點出聲。佢話就話投八票啫，但係佢冇乜點出聲。 佢都知，佢都聽 聞到陣除啦， 佢都知出事噶嘛。 唔係喎，唔係喎，個個都聽到噶，但係佢哋掩耳盜鈴，佢哋扮聽唔到啫嘛。咁呢個真係聽到咁解啫嘛。你相信長毛聽唔到？ 係， 你相信胡冠中聽唔到？ 唔係，佢哋信咗，佢哋信咗一樣嘢，咁佢哋咪繼續信落去咯。尤其是長毛。好明显就 系 信咗人哋噏嗰啲嘢，跟住咧自己不断喺度放大，然之后咧就自己去催眠咗自己，咁咪继续信落去咯。 咁冇问题嘅，咁你咪继续信落去咯，睇下嚟紧七一点咯。 系啊，而家台湾呢次之行咧，兜翻转落去嗰个靓妹，因为开头讲个靓妹，嗰个靓妹而家呢件事发展到而家佢喺沙中啦。 佢话时代力量向佢提供协助啊嘛，系嘛，即系时代力量出嚟开记者招待会讲噶嘛。早几日嘅报纸咁讲啦。 如果真系嘅，都冇用，因为咧，你点样可以申请到政治庇护？ 台湾都冇呢样嘢。 冇呢样嘢，系啦。咁你过去有冇钱使？吓、啊，即系时代力量养你过世，俾个义工你做，跟住俾埋呢个立委嘅政治助理你咯。 系啦， 系咪啊？支翻一万几千，好似啊四眼狗咁，系咪？ 但问题系黑工嚟嘅，你系冇工作证。 咁咪系咯。咁我问你啦。呢啲人有啲人屌鸠阿陶君衡，真系唔好开名讲啦，费阵事抑察咗佢，屌鸠佢又话如何如何啊！呢啲人啊，屌你谂咩咁样害个靓妹啊，特登爆响口，我又问你啦，佢走去，佢成世人冇咗噶啦。喺我嘅角度，你喺呢度打官司赢同输，你都系几年嘅事。 唔系香港就唔使打官司就输紧嘅问题，即系你可能 重轻啦， 可能判你几个月嘅啫，都未必使判一年。 系啊， 唔系佢个暴动罪好难讲啊。 咁我话你暴你都系几年嘅事，坐晒几年， 几年啦，几年 行为良好，分分钟你认罪，各样嘢左咳右咳，我当你坐三年啦，坐三年。你都完咗件事，你十八岁完咗件事都系廿一二岁啫。 唔系十，同埋咧，你嗰啲唔系话即系杀人放火， 系咪啊？ 咁你香港有百几人都即系人哋当你系政治犯啦、 啊。仲有啦，最多就俾叶普成呃三成科金啫，人哋有更新人事计划噶嘛，大佬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头先我哋讨论过咧，更新人事计划呢个唔系好啱数，因为咧嗱，刁伯头先讲得啱啦。呢啲唔系义士嚟嘅咩？ 系咯， 原来系更新人士嚟，即系监趸啊！吓，即系罪犯嚟嘅咯，更新人士。咩叫更新啊？即系要， 即系你认咗罪， 即系有错， 有错， 有错先至系更新啊嘛？ 系咪啊？原来你之前嗰啲系前非嚟噶，而家要痛改啊，要更新啊！ 哦，咁人哋为咗科金抽三成佣，唔系点啊？ 唔系你咧就 应该叫义士基金， 应该义士浴火重生基金就啱。你有乜嚟叫更新人士先？系咪？即系呢个唔能够咁讲啊嘛！ 啊，所以呢个靓女咧，衰佢去嗰个咧，我话俾你，正仆街嚟嘅。王坤啊，大有钱佬啊，去捻到屌你老母都执唔捻翻身再翻啦！ 一定俾人搞噶。 系啊，有钱嘅，冇钱你冇工作证，流落街头可以做咩啊？喂，屌你老母做鸡呢啲黑工嚟噶。 系啊。 吓、啊，唔觉意苏王你就仲仆街，跟住第界出境。 系。 咁你有乜必要 做得噶？你做得嗰啲嘢咧，到时一俾人拉到咧，你真系一定解翻香港噶。 所以咧，呢啲所谓本土派咧， 咪真系害死人嘅。 系啊，真系害死人。 边叫佢度出嚟嘅？ 而家好多嗰啲本土派话咧，香港冇希望啦，叫人移民。你移民，我想问啊，你有边个地方你可以去？每一个地方你都，除非咁啦，你是一个冚家产啦，仲有少少钱嘅冚家产。香港冇朋友冇亲戚， 你讲你做乜嘢啫？你移咗民去，人哋未当你又系蝗虫，人哋都是本土派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系、 啊，屌你老母，你抢福利？ 英美澳加都有本土派噶喎、 啊，你咪抢福利？ 系咪啊？ 系， 妖你咁一卵样，所以话啦，即系嗰、那个，即系唔系想开名，呢、這个真系要开名。阿肥亨，你屌人翻去啦，屌你老母，屌鸠死你老婆先啦，你老婆差佬嚟噶，你系咪卧底啊？扑你嘅街，你知道嘅、啊，你由头到尾有评论呢件事嘅、啊，你有冇读灰俾你老婆听啊？ 哦，可能系佢讲出嚟、 啊，系啊，我好卵怀疑、啊。 我乜唔系，因为之前一早喺嗰啲高登啊、连登登晒噶啦。 哦，佢哋唔理噶嘛，佢哋净系讲佢自己相信嘅事啫嘛。咁你屈啦陶君衡啊嘛。虽然我唔识陶君衡，但系呢样真系扑街啊！真系呢啲咁嘅乜乜晚报啊，逢系乜乜时报、乜晚报都系扑街中嘅扑街。 新晚报啦，类似系， 系啊，冇错啊，今夜报啦，系咪啊？以前我哋最中意睇我靓仔今夜报啦。 今夜报唔同啊，今夜报可能好嘢嚟嘅， 系 新晚报啊，冚家产嚟嘅。 哦，唔系， 产党啊。 要首先搞清楚，晚报同夜报系有分别嘅。而家讲紧晚报，唔系讲紧夜报。 系、晚报就真系夜晚出嘅，今夜报系朝头早出嘅，真系有分别嘅。 系。咁啊，即系咧，我成日都讲啦，香港人咧，即系你话讲到香港好似完全冇希望咁样，梗系唔系啦。其实任何人都好啊，我觉得香港人而家咧太过局限咗而家自己嘅框框，好似上个礼拜我讲陈伟霆嗰单嘢咁样都系。喂，你有时咧将你喺你嘅生活圈子跳出少少，你已经见到唔同、完全唔同嘅嘢噶啦。你唔喂你。买人全部都是本土派，然后出去踢劫，踢完劫翻嚟，哇，搵嘢做，老细又冚家产，哎，连攰得滞啊，坐嗰架火车都惊俾人哋影捻到你，即系坐关外座。 因为最有个问题嘅，即系等于热血时报嘅一样，热血公民一样，佢哋排他性好强，佢哋全部围晒嗰度，你嘅朋友、你男女朋友结婚，全部都系嗰堆人。 系。 佢哋唔俾你接触外边嘅人，你接触外边嘅人咧，嗰啲人咧就系敌人嚟嘅。 你睇唔到希望噶， 睇唔到希望，因为你里边嘅人就系冇希望嗰群啊嘛。佢哋亦都要碎你带头嗰班，就希望你哋都系成日感觉系咁，所以你相信 支持。如果唔系你就会走啊嘛。 系啦， 即系咧，好似嗰啲邪教咧，喺美国有两个邪教，一个叫天父的儿女，一个叫神的家庭，就话俾你听咧，几时咧世界末日，咁就冇希望噶啦。你咧亦都唔好接触其他人，因为嗰啲系邪。零嚟嘅，咁咧几多月几多号都系世界末日噶啦，咁啊叫你卖晒变卖晒啲家产，就俾啲晒教主，就嗰日自杀，齐齐教主咧带你天堂。咁但系咧嗰日之后咧，咁教啲法轮都大，系嘛？啲傻閪卖鸠晒啲楼，吓卖鸠晒啲股票俾捻晒佢，咁你话佢发唔发达啦？佢仲毒鸠死埋你，事实死咗几十人啦，跟住有个叫大卫教派，系嘛？喺个营地里面一毒死咗120人。佢哋咪要用呢个方法咯？喂，而家你做紧嘅嘢系一模一样嘅，而家你热血公民，甚至乎本土派鼓吹嘅嘢，香港冇希望噶啦。喂，香港大捻把希望啦，不过系你觉得睇唔到嘅希望啫嘛，有希望你都唔猛去睇啫嘛，系咪先？ 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咧，我哋譬如好似而家我做网台啦接触好多后生仔拍嘢，坚持做好多嘢。都系有啲人想将佢兴趣变成咗事业，不停咁做紧，即系已经接触咗人多咗，或者走上嚟吹下水嘅人多，你行出少少，感觉就唔同。 系、啊， 但系你哋唔系，你哋不停咧，一见到出边有啲你唔中意嘅嘢，嗱嗱声就翻转头，就围咗一堆人度，所以咧个个不停咁火金咯。到科金科到咁上下爆咗煲啦，哦，原来都系讲大话嘅，走头啦，跟住又话自己屌鸠啲热血公民啦，屌你全部好卵蠢啊，好卵蠢啊，咁你嗰阵时都系咁噶，你都系咁噶，不过而家只不过话你同佢唔啱咗，你唔系因为你清醒咗，系你觉得而家佢你同佢唔啱咋，而唔系你清醒咗啊， 唔系啊，而家。仇师弟一样噶，佢冇清醒到噶，不过佢嘅敌对派系叫热狗咁解啫嘛。 系啊，咁你当时 佢都仲系退联批嚟噶。 系啊，系嘛，仲讲紧退联自己点样如何如何。 我嘅城大退联噶嘛，系佢嚟噶嘛， 系啊， 佢搞噶嘛。 系啦，咁我咪话 呢班系退联批嚟嘅，退联批同造谣批系同一只型号嘅。 吓嗰阵时，只不过大家有相同嘅目标，即系为相同而结合，唔系系为结合而相同啊。应该咁讲啊，叶普成，你哋本身一烂摊子，而家你话走咩？所以人哋咪有个方舟计划，有科金， 哦、你俾晒啲钱，我同我陈秀慧、黄杨达两个咪可以走？ 都系大卫教派。 系啊，大卫教派，不过佢两个走，留翻你喺度啫嘛。系咪啊？佢哋而家咪方舟计划咯。 唔系，佢哋话 带你走、 啊，佢可以带埋你走嘅，不过你俾埋佢嗰份钱啊嘛，系咪？一捻样噶，你学佢可以 你资助佢走啫。 但系佢带埋你，唔系佢会带埋你走，不过你卖晒所有家产咧，交俾佢分配。 而家个靓妹真系进退两难噶，因为翻嚟你已经踢咗保噶啦。通缉咗你噶啦， 通缉翻嚟， 而家 税会重啲， 而家系大镬噶，而家一翻嚟，因为翻嚟保唔到息噶啦，呢啲即刻滴入去噶啦， 滴入去起码即系你喺呢个嘅，起码又加监翻三分一，明明坐三年变坐五年，有乜为？ 唔系，就算唔加监都好咧，你而家都出唔翻嚟，即系你一入到香港就俾人塌咗，就直至你开审为止，一审完判金啊，继续个刑期， 佢保唔到息噶啦， 冇得保息， 冇得保息噶啦。 咁就算你投咗台湾，即系讲真啦，你冇人冇物。你喺嗰度唔通靠父母接济咩？你估时代力量会接济你咩？ 佢个问题最大嘅问题系，佢唔系五十八岁，唔系六十八岁，佢十八岁啊！ 系啊！ 你有几多年？哦、你有几多年人做啊，大佬？ 三四年真系坐后生坐得起，即系我哋老皮老骨坐几年就扑街啦！啊，屌你人生冇埋啦，最后屘嗰几年。但系你唔系，你十零岁系坐得起啊！ 同埋佢唔系信自己嘅意思咩？使乜惊啫？ 系啦， 你又唔系咩偷呃拐骗 啊？ 你意思嚟噶嘛？ 你一坐完监，黄杨达就同你讲啦，嗱，屌你老母，你头上有光环，有啲头上有光环，屌你老母，搵你选。 女啲是个汉子啊嘛， 不咁，你呢个有个前，你有个假设，就系、是、假设咧，几年之后咧。呢、这个热狗仲可以继续生存发展，呢个系你嘅假设嚟嘅，即系咧有呢个假设先得。 讲下，讲翻呢啲佛偈咧吓，即系咧大只佬，大家都有睇过啦，刘德华嗰套系嘛，有个孙果系嘛，上咗山十年，哇，啲头发留到好长系嘛，喂，完全都变咗另一个人，佢已经唔知系咩嚟噶啦，系嘛，喂，你亦都唔系杀人放火，喂，老实讲，真系你如果留翻喺香港，系嘛？就算你又打唔甩啲官司，你起码有啲嘢佢从头嚟过嘛。你由廿几岁从头嚟过，唔系话冇机会嘛。喂，而家上咗， 你咁样几孙？ 你等于孙果上咗山咁样噶啦。喂， 佢唔知避咩噶嘛？孙果话唔知佢杀咗人， 佢杀咗人， 避上山度避。 系啦，上山避变咗个野人翻落嚟，喺山度十年，完全变咗个野人。喂，你去台湾，你虽然唔会话变一个野人，但系你人生路不熟，又冇钱，你点样生存呢？啊，咁啊，呢节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过。